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东宫书房内，左相被一杯杯续上的茶灌得脸色阴沉，但韩烨一直未松口答应帮韩昭从西北回来，所以他也只能强忍不耐和韩烨磨蹭着。又过了半炷香，左相的耐心终于在第四杯茶饮尽时耗光，他沉着脸开口： 殿下，昭儿之事还请殿下给个定论。 相爷，什么？我要见相爷。 他话音未落，门外一阵嘈杂声突然响起，左相神情错愕，回转头朝书房外望去。门外受他吩咐等候在东宫殿门外的小厮满脸急色，正和东宫侍卫拉扯着。 这小厮跟了我十来年，向来性子沉稳，怎么会突然闯宫？啊，殿下，家奴冒犯，怕是出了急事。 让他进来。 书房外的侍卫得了命令，让开路。那小厮跌跌撞撞跑进来，一下子跪在左相面前：“ 江云，出了何事？怎么如此不成体统？” 老爷，满京城的百姓都在传，说黄埔大人在别庄的墓柱里找到了九年前失踪的黄金，只要领着衙役来拿您呢。 江鱼是一朝宰府，黄埔未领皇命前，定不能随意捉拿他。这话也是京城的百姓给传成这样，但那藏匿黄金的地点却没错。左相知晓别庄定是出了事，神色数变，明白自己被韩烨给耍弄了。 韩烨哪里是阻止了温叔和黄埔，看情形分明是东宫总管领了他的命令跑去别庄给温叔撑腰了。如今黄金被寻出来，别说我只是个内阁宰府，就算是皇子亲王，怕是也会落个不得善终的下场。哼，殿下，您倒是好手段呐、啊，居然纡尊降贵亲自把老夫困在这东宫里头，好让温硕将别庄翻个底儿朝天。 哼，哪里，相爷过奖了。 哼， 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哪知骤变陡升。左相活了几十年，何曾被人如此耍弄过，一时心气翻滚，脸色涨红，仅剩的一点尊卑也懒得顾了。 韩烨，你欺瞒陛下十几年，储君之位必定不保，你回我江家对你有什么好处？ 你问姑为何不保下你？江鱼，你贪墨军饷，置将士生死于不顾，构陷忠良，暗杀秦家遗孤，欺瞒百姓，哄骗朝臣，桩桩件件都犯我大晋死罪。姑保你江家，如何对得起秦府满门？姑做错了事，一力承担便是，哪怕丢了储君之位，也不会和你这等祸国殃民之辈与虎谋皮，寒我大晋子民之心。 好，好，韩烨，你不愧是韩仲远的儿子，一样的狠。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只是储君的位子保不住了吗？魏建和方简之当年一起护下了帝家幼子，陛下岂会放过这二人？就算我江家毁了，老夫也要拉着你和魏建陪葬。还有温硕，他偷生了十年又如何？皇家当年能将整个帝氏一族连根拔起，何况如今一个区区的帝纪言？ 说着他回转头朝外冲去，书房里争吵声震天，外面侍卫察觉不对，就要拦住冲出的左相，哪知他身旁跟着的江云突然神情一狠，夺过一把长刀杀向众人。他身手狠厉，全然是以死相逼的招式，一看便是秘密护在左相身边的贴身护卫。侍卫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待回过神时，左相已经被江云一路护着朝宫外闯去。侍卫见状正欲追赶，一道人影直接越过众人朝前殿追去。众人定睛一看，面面相觑。韩烨手持长剑凌越半空，瞬间便不见了人影。 那护卫招式狠辣，太子若出了事，他们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。侍卫们面色大变，急急朝前殿跑去。 陛下，我父亲从无不臣之心，只想保住晋南的安宁，为什么他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，你还是不愿意留他一命，留我爹家一条活路呢？你是皇帝，是这万里疆土的主人，为何不愿意相信臣子，不愿意相信为你出生入死愚笨如斯的帝永宁呢？ 上书房内，帝子元的质问声消弭在缭绕的茶雾中，嘉宁帝落子的手僵住，缓缓抬眼，神色沉下。沉默半晌后，冷声说道： 帝子元，朕看在你帝家往日的功劳和你父亲的情面上，才对你一再容忍。帝家之事早有定论，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 堂堂一国之君，怎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？ 隔着雾气，帝子元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，从袖中掏出一封信函，在嘉宁帝的注视下放到棋盘旁。信封上写着几个利落豪迈的字：永宁亲启。这是嘉宁帝的字迹，帝子元知，嘉宁帝也知。泛黄的信笺挖出了深埋数年的阴暗沉腐的秘密，冷酷的事实，鲜血淋漓。执掌这片广袤国土的君主，本该庇佑万民的帝王，竟然才是11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戮的真凶，多么荒谬而可笑！可这是事实。棋局尚未结束，黑白双方厮杀惨烈，黑子步步被困，白子乘胜追击，将之蚕食。 陛下，你真的觉得11年前的事可以瞒天过海，还是认为天下在你一人鼓掌之中，绝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日？ 嘉宁帝神色肃杀，眼神阴冷。他在位17载，即便是当年平定诸王灭杀帝家时，也不曾有过如此浓厚的煞气。 帝子元，竟敢逼朕至此，竟能逼朕至此。 陛下，黄埔大人和温侍郎在城郊相府别庄里寻找到了9年前失踪的黄金，黄金已经被送到了大理寺封存，朝官和百姓都已经知道了，陛下可有吩咐？ 房间气氛又是一沉，两人对视半晌，嘉宁帝眼神愈加阴鸷，他抓起桌上瓷杯朝门口砸去，怒喝： 滚，给朕滚下去！ 此时这件事比起10年前帝家的真相简直微不足道，黄金案只能毁左相，但帝家案一个不慎却能毁韩氏天下。房外，赵福听见嘉宁帝的怒喝，心底慌乱起来。 陛下这脾气10几年没有发作了，帝子元到底做了何事，能将陛下激怒成这般模样啊？ 木榻上，嘉宁帝盯了帝子元半晌，突然从棋罐中抓出一子，挡住黑子退路，步步紧逼。他沉沉扫了一眼棋旁盘的信函，收敛了怒色，不怒自威。 朕还以为这东西10几年前在帝家被抄时就毁了，你是在哪里寻到的？ 归元阁，父亲的书房。不知陛下是否信佛，可否听说过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句话？子元认为这封信笺的出现便是应了此意。 帝子元，你不是帝圣天，也不是帝永宁。朕做了10几年的皇帝，论威望尊崇，在大境远胜于你。仁德殿上，太后担了一切罪责，即便你拿出此信，天下人也未必会信。 是吗？陛下，众口铄金，流言和猜忌是这世间最可怕的利器。若我将这件事传至民间，您觉得百姓和朝臣当真会毫不动摇？ 见嘉宁帝皱眉，弟子元笑了笑，唇角带着嘲讽之意，意味深长。 一个利用母亲和长女的帝王，世人能有多尊崇？不如您来告诉我，若不是嘉宁帝当年早有布局，安宁怎么会正好知悉那个所谓的真相？ 放肆！弟子元，看清楚你的身份，就算是帝永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张狂。 陛下，我不是父亲，他待你唯有甘愿放弃权柄，我不会如此。他三入诸王乱帝，血染战袍，落得累累旧疾，我不会如此。他为护荆南百姓，相信你还有恻隐之心，选择以死明志这种最愚蠢的办法，我不会如此。 弟子元缓缓起身，望向棋盘。此时棋局已近尾声，白子大破长龙，气势如虹，黑子情势危急，被逼四散，城池失守。 父亲善棋，一生让你不赢一次，他尊你敬你，我不会如此。 弟子元眸子里浅浅的漩涡一圈圈荡开，似卷起惊涛骇浪，又似平静无波。他将手中最后一粒黑子放在毫不起眼的角落，一字一句如是道。棋盘上因着一子的落下异变陡生，盘龙苏醒，散于四处的黑子瞬间化成巨龙，将深入腹地的白子死死围紧，不露一丝破绽，未留半点生机。黑子胜，白子破，一击必杀，江山易主。嘉宁帝居然输给了弟子元，他没有动怒，心底意外闪过的竟是若弟子元只是任安乐便是大境之幸的念头来。嘉宁帝少时习棋，一生对局无数，只输给过两个人，或者说只有两个人敢赢他，先帝和弟子元。就在黑子落定的一瞬间，他发现弟子元笑似的不是帝圣天，而是大晋开国君主太祖韩子安。帝圣天淡泊权势，先帝一生善权，弟子元的棋路做派和先帝几近相似，隐隐之间已有王者之风。 这十年帝圣天究竟教了一个什么样的帝家继承人出来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